村子里的人都说他的呢。亚克西，醒着吗？他着急得很，地里生了好多虫子。 哦，我明白了，不光是他自己地里的虫害，是好几个合作社的虫害，那是应该更着急。当主任了嘛，责任也大了啊。阿姨姑里， 啊， 你也不用着急了。不是大姐我吹牛，在兵团种了这么多年的地，什么虫害没见过 啊？ 何况你们乡里县里都有技术员呢。 嗯， 我在和田医院陪护张老师的时候，跟他们都，我都跟他们说好了，那些虫子很快就没问题了。 哦耶，太好了嘛！哎，亚克西。 自从经历了塔克拉玛干沙漠那场生死劫难，张老师就像变了一个人。他进了村子就一头扎进村里的小学校，给孩子们上汉语课，和学校老师们一起研究教学方案，还帮着批改作业，一天忙到晚，让妻子尤良英都心疼了。 良英，我回来了。 哎呀，这一天 怎么又这么晚回来啊？哎呦，瞧你晒得这么黑。 今天啊，帮他们去乡里参加文艺演出。哎，你别说啊，孩子们可真行，唱得好也跳得好。 哦， 哎，我打电话跟我们校长说了，建议两边结个对子。我现在是属于自发性的义务支教，哎，要是能结个对子，那就是有组织有系统的正式支教了。 好啊。哎，老张 啊， 我感觉你以前好像不大过问这类事哦。 以前，哎呀，以前那是我认识不够嘛。啊，哎，对了，听皮山县医院的人说，他们正在寻找那位给我治伤的维吾尔族老牧民。 哦， 说他用的草药啊，治伤止血疗效特别好，要找到他，好好的向他学习。不但要学他的民族医药知识，更要学他的无私奉献精神。哎，你说医院的人认识多有高度啊，是不是？ 嗯， 那我就想了，咱们现在天天和维吾尔族的人在一起，那就更应该多向他们学习了，你说是不是？ 嗯， 哎，就说买卖提吧，他那种对借钱还钱的认真守信态度，就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啊，对不对？ 行啊，老张，你说的好啊。哎，我得向你学习。 哎呀，不敢不敢。向买卖提学习，向老牧民学习，向维吾尔族同胞学习。 电话响，等等啊。喂，你好。 尤良英，我赵明。 啊，连长。 哎，哈哈，刚才啊，周校长跟我说，你家张老师建议跟买卖提那个村子的小学结对子，这是好事啊，我非常赞成，坚决支持。我还听说你帮他们治地里的虫子，好啊，需要连里做什么你说话，咱们全力支援。 连长，你这么说我太高兴了。我们来了一个星期了，虫害探明了，农药喷洒了，买卖提的病也好了。谢谢连长这么关心我们。 哎，是应该谢谢你，你们等于是代表连队做民族团结的事吗？ 啊，哎呦，我还真没想那么多。 哦，对了，我听说啊，买卖提的村子还不是很富裕，是吧？ 是啊，还有人家住的泥土垒的房子呢。哎呦，我这看着心里可不舒服了。 现在呢，咱们连队棉花种植面积是越来越大，需要的人手也越来越多。哎，你就在那个村子啊多走一走，多请一些人来帮帮咱们。对那些啊想脱贫致富的人来说，也能多有点收入，互利共赢嘛。 哎呀，太好了，连长，那我这就跟他们说去。 好。 尤良英把事情看得简单了。他请买卖提带着在村里招募摘棉花的临时工，两三天过去成效甚微。买卖提告诉他， 村里的人能出来挣钱的早就出去了，有人没出去是因为要守在家里种地，还有那些不大勤劳的人，那可是谁也请不动的。尤良英心里焦急，还是拿着合同要买麦提带着他在村里转了一圈又一圈。 来来来，这边坐啊，这边坐。 哎，好好好。这个是你姐夫海梅提的家吧？ 啊，就是。 哦，他没有参加你的合作社，正好应该报名去摘棉花，他还去过呢。 姐夫海梅提吗？ 嗯， 他说不去，说太累得很了。哎呀，他那个人嘛，懒得很，也不想挣很多钱。哎，你看看他的房子，破破烂烂的。我姐姐嘛，跟着他受苦了。 那他不想做事，也不想多挣钱，这吃饭怎么办？ 他嘛没饭吃了，就到邻居家去吃。我们长辈们说，家里大门永远为客人敞开的嘛。海米特就说，有饭要一起吃嘛。 哎，那他也不能光吃别人的，你再劝劝他。 哎呀，没有用的。 你再试试嘛。 好好好，试试。哎，姐姐。海米姐夫， 哎， 我是买卖弟。 哎呀，买卖兄弟， 哎， 你来的嘛，刚刚好。 买卖弟， 哎，阿滚，你咋也在这里呢？ 哎，海米弟姐夫要找你借钱呢，姐姐嘛把我叫来商量一下。 海米姐夫，你借钱有啥用呢？ 哎呀，买卖弟。我嘛想买一辆摩托车 啊！ 你看嘛，每次去干巴子，哎呀，我这个脚嘛走得太疼太疼得很了。 哎呀，你总想着去干巴子，就不想去干活。要不你参加我的合作社，要不嘛你就报名去兵团摘棉花。哎，你看啊，这个是合同，你嘛签上，以后你就有钱买摩托车了嘛。 我不签，我也不想去摘棉花。 哎，那我也不借钱给你。 喂喂喂喂喂喂，麦麦提，我是你姐夫呢，你不能不管我呀。 哎，你不想干活也不想挣钱，还对麦麦提的姐姐不好，有你这样的姐夫丢死人了。 哎，妹妹， 哎 哎，我是你姐夫呢，有你这个样子说话的吗？啊，你咋跟姐夫说话呢？ 哎，姐夫，现在嘛我还叫你一声姐夫啊！ 你可以不去摘棉花，可以不想挣钱，但是你要是再敢打麦麦姐姐， 麦麦我就打你呢啊！你听好了，打你呢，让你不光是脚疼，脑袋也会疼呢，全身上下一起疼。哼！ 老张。收拾东西，我们走，回家。 哎，怎么？不是说要在村子里多动员一些人的吗？现在好像还不够吧？ 哎呀，找不到人了，我还待在这干什么？ 哎，我听买卖提说还要再找找的。 我说老张，你听不懂我说话呀？我说走，就说明找不到人了，找不到，我们还待在这干什么呀？走。走啊！ 姐姐， 爱姑的妹妹， 麦麦提说你要走了吗？ 嗯， 说你肚子胀。哦，肚子胀的意思吗？就是你生气了。 肚子胀？对，我是有点肚子胀。 姐姐，麦麦提也肚子胀。 哦，怎么会？ 就是的，刚才吗？他就是这个样子给我说的。 哎，尤良英大姐肚子胀，因为没有签到那么多的合同。 嗯，愿意出去干活的人本来就不多嘛。 哎，就是尤良英大姐不知道这里的情况嘛，她做的这个事情也是为了咱们村里的乡亲早一点过上好日子嘛。哎，我帮不了她，心里面嘛难过得很。 哎，我现在就去找一下大姐。哎，一起再去做嘛。 你知道的， 他们都不愿意去。 那你就去劝一下大姐噻，再不要肚子胀了嘛。 哎呀，我去有啥用呢？尤良英大姐要的是签了名字的合同，不是空话。哎，买卖提说空话，扫面子的很。 是这样的呀。 哎，买卖提不来，我就来了嘛。姐姐，你不要肚子胀嘛，你的肚子胀，哎，阿姨姑里心疼得很，心疼得很。 谢谢你，阿姨姑里妹妹，你来得好。听了你的话，姐姐现在肚子不胀了，不胀了。 哎，那我走了。 哎，好，好妹妹，谢谢你啊。老张， 嗯， 看来我还真不能就这么甩手就走啊。 是啊，我想了又想，也是觉得不能就这么走。现在各个连队的棉花种植面积都增加了那么多，到农忙季节总是缺人手，就算咱们八连的人手够了，帮别的连多联系点人也是好啊。 嘿，老张，你真是越来越让我佩服了。哎，你都能想到别的连队了？ 嗨，你佩服我什么呀？ 哎， 那买卖提才让我佩服呢。你看，他为村里的人做了多少事啊？啊，现在还扔下自己的事，帮咱们连队找人签打工合同，挨骂也去做，多不容易啊！啊， 是啊，买卖提因为我的事为难，我也应该体谅他才对。我太自私了，不好。哎，我这样太不好了。喂，啊，你好，连长。 尤良英啊，尤良英，你家老张那结对子的建议啊，启发我了。我在支部提了一下，一致同意，咱们连队和买卖提他们村子也结个对子。平时呢，咱们来人帮他们搞生产，秋收的时候他们去人帮咱们摘棉花搞秋收，互补共赢啊。你现在就是咱们连队的代表了，你代表连队啊，和他们村委会好好沟通一下，等成熟了咱们连队正式和他们签约，这可是连队交给你的一个重要任务啊。 啊，哟，我哪行啊。 行，我们相信你。你要是把你和买卖提个人之间的友谊变成咱们连队和买卖提那个村子的友谊，以后再加强合作，那不是更好吗？ 哦，是这样啊。呀，我可没想这么多。 哎，要想，人家好多连队早就这么做了，我们再不做啊都要落后了。这样，你抓紧，需要连队做什么我们全力以赴。 哎，明白，保证完成任务。买卖提， 大姐。 买卖提， 嗯， 听阿姨姑里妹妹说，你的肚子长得很。 哎呀，没有没有，你看，哎，我在唱歌呢嘛，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看看我高兴得很吗？ 行了，你瞒不了我。你们维吾尔族有句谚语，男人晚上唱歌是为了情侣，白天唱歌的是有苦恼。 哎， 麦麦提， 嗯， 我得先对你说一声抱歉，为了我的事把你难为成这样。 哎，不不不不不，你不要这么说啊，是麦麦提没有能力， 我没有干成事，麦麦提笨得很，脑袋里面嘛没有智慧。 哎呦，麦麦提，你可别这样说，我的麦麦提兄弟可是很聪明的人。哎，按理说，这事到了这个地步就可以不做了，何必要再为难你呢？可是我一想，这个事啊，还真不能就这么撂下。 啊？ 哎。我一直想着 救我家老张性命的维吾尔族老人，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和老张都说，一定要多做对维吾尔族兄弟有好处的事，来报答他救命恩情。现在我们做好招工这件事，对村里的乡亲们是有好处的，对我们兵团连队也是一种支援，多好啊！哎，要说这个事嘛，也怨我没早点和你们村委会沟通。刚才呀，我和他们谈过了，他们特别支持，还特别感谢你，说你能为了村子里的乡亲们做这件事，特别雅气。 哎呀，我不要感谢，那些人嘛不听我说话。 哎，你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有人听的。你现在是对一个人讲，那不行，一匹马扬不起尘土，一个人做不成大事。我和村委们都谈好了，要召集一个村民大会，你把招工的事在大会上对着大家说。 哎，不行啊，对着那么多的人说话吗？哎，我不会。 大家会听你的话的，因为你出去过，因为你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好了，这叫用事实说话。没问题，你要自信，你一定要自信。 哎呀，好吧，我试试吧啊。 哎，迪斯，哪个地方去的这个招工？ 钱给的多不多吗？钱给的多吗？我们就去。 哎，安静，安静啊！哎，乡亲们，安静一下，安静。 停一下。 乡亲们，刚才嘛，村主任把招工的事情都讲了，我麦麦弟也要对大家说几句话呢。老人们常说嘛，想要牛羊肥壮，把他们赶到下级的草场放牧。想要儿孙成长，放他们到外面的世界闯荡。我们村里有些兄弟应该扔掉懒散的毛病，走出去嘛，去做对亲友们有好处的事情嘛，做对你们子孙也有好处的事情嘛。你要明白一辈子怎么活，不要糊里马虎的嘛，啊，不能总想着吃别人家的饭，别人给的饭能饱一天，自己劳动得来的能包一年吗？啊，对不对？大家说。 麦麦提，你说得好。 哎，海麦提，我的姐夫 啊， 我说的那些不好听的话吗？请你原谅。你曾经去摘过棉花的，挣过钱，我希望你给乡亲们带个头，哎，先签一个合同嘛，行不行？ 麦麦提。哎，我说过了，我不挣那个钱嘛，我现在的生活也好得很嘛。 哎，你生活的好不好，大家都知道的。我们是男人，要给老婆挣钱的嘛，让你的老婆更爱你嘛，让你的孩子更尊重你嘛。 哎呀，麦麦弟，你不要给他说，他不去吗？姐姐去啊，他要是再偷懒吗，再不给我做家务吗，我。不要他了，娃娃妈也不理他了。 哎，老婆子，哎呀，你啥话说的呢？你不要在这么多人面前扫我的面子好不好？ 我为啥不说呢？我妈也要像阿姨姑的那样做一个幸福的女人，我再也不想给你包饭吃不上光吃苦头。 喂，包得到，包得到，别哭了，大，别哭了，喂。哎呀，还没听，你太不像话了，你！你这一辈子，你看你把你老婆气成这个样子，你咋过的呢？你 还没听，你妈。你们的老婆跟上你吗？太倒了霉了。 就是。 哎呀，你好好的对你老婆子嘛， 好好想一想去。 老婆子，你不要哭了，我知道了。 不要哭了 啊！我这一辈子嘛，我，你现在哭了吗？我心里难受的很，我就是对不起你，妹妹提。 哎。 我跟你去了。你放心，我去了嘛，我一定要好好的干。哎，我干好了能挣多少钱呢？ 哎，只要你能吃苦肯干活，我保证你挣多多的钱呢。 好，你放心。哎，囊呢要交的去呢，话嘛要想的说呢。 喂喂喂，你说话算数？ 说话算数呢？你嘛要没有挣到钱，我把我的房子卖掉，钱给你。 好， 你们也不说了。 村主任，我来说几句好不好？ 好。哎，大家安静一下，大家安静一下啊！丁团的代表，尤良英要讲话呢。 乡亲们好，我叫尤良英，其实也不算什么代表，我就是兵团连队一个普通职工。你们村的买卖提和阿姨古丽到连队帮我做活，我们处的像一家人。买卖提和阿姨古丽就是我的弟弟妹妹，你们呢是一个村的乡亲，我觉得你们也都是我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也是一家人。一家人就说一家人的话，说的对不对你们多包涵。好，咱们村呢，有的人家日子过得不错，住新房子，经常有肉吃；有的人家日子就差，房子很破旧，孩子们吃的也不大好。我看了很心疼，真的很心疼。多漂亮的孩子，多聪明的孩子。我也是当妈妈的人，我知道他们看到自己的孩子这样是什么心情，很难过的，很心疼的，是不是啊姐妹们？ 哦，就是的。 是 买卖提和阿姨姑里到我家帮我干活，他们勤劳诚实守信，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非常感谢他们。你们中间也有很多人到兵团做过工，兵团的人也非常感谢你们。现在我们连队小学和你们村子小学结成对子了，我们连队和你们村子也要结成一个对子了，我们就像一家人的兄弟姐妹一样。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你们来帮我们，你们有了困难我们来帮你们，现在我们就需要你们的帮助了。你们有人说出门不习惯，我也理解，我是重庆人，我们村里人刚开始来新疆打工的时候也是有人怕这怕那，现在干了几年日子都过得很好了。还有我们连队决定，为了让出去的人放心，让家里的人安心，凡是报名签过字的一律先预发一个月的工资。 哦， 太好了，太好了， 太好了，太好了。 我们连队在阿克苏，买卖提兄弟在我的家门前种了好几棵石榴树，现在开花了，和你们这里的石榴花一样红一样漂亮。我想秋天结了果也会一样红一样大，我们要互相帮助，齐心协力，就像咱们总书记说的，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就一定会共同富裕，一起过上好日子。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哎呀，哎哎，老婆子，老婆子，哎呀，你急啥呢嘛？